宫里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周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是冰冻的时分，已过零时的夜晚，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。 夜晚冰冻时分，都是往事，都是寂寞，都是夜归人。但是别忘了，还有夜歌，一个给你温暖的地方。我是吴周彤。 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如今风花雪月的歌和诗，在我眼中就像扔在地上的一块两块的发票，没有用，可又舍不得不要。哎，什么都没有多好，我们只需要一个青春的身体和一颗坚强的心。 偶尔在镜子里面，旧时光和我相遇，那片远远的天空，炉火殷红的暖冬。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，看着奔跑的童年，赤着脚的快乐，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。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，唤醒贪玩的耳朵。爱是手中捧的红苹果，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。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？ 你好，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 我帮你查一下。我是一个接线员。嗨，干这行也不分什么早晚，一般24小时都得有人。两天呢就得有一个夜班，有时候同事病了，我就得替班呗。

二次分手，我和我养的一只狗已经是第二次分手了，我把它送走了，却又把它接了回来。人和狗谁能够长久？好像是狗，理由狗现在都睡了，我们还醒着，醒着就会想事儿，就会叹气，可狗现在已经睡着了，至少我们家的帅帅一定是睡着了。有时候长久就是长觉，长时间的睡觉多好啊，反正我挺羡慕的。我突然想他了，来听这首辛晓琪的《走过》。 爱那刘师傅，爱那手带舞，这一路我走过，甜蜜比苦涩多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莫哭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在那么温柔， 公又出差了。 一走就是一个月，我一个人守着空空的房子，好安静。 笑容是淡了点， 我不是怕黑，真的就是有点想他。 离开是早了点，翻云覆雨的时间嫉妒了你的红颜。 在他怀抱中睡着了，在歌声中我们稍微休息片刻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你让我想念，我们约好今年夏天要在这里见面。我穿上了你的 T 恤，正面画上你的笑脸，站在约好的大树前，把我挡在

在走廊上发展大手戏，我们却注意窗边的情景。我知道那里你弄得很近，很多的梦在等待着惊喜，已经想 是个车库保安，这儿可冷了，不过俺身体好，没事儿。俺那主人机是老乡送的，夜里值班就他陪了我。 刚下过，云朵还在天上漂泊，便将雨摔落，又随着风满山的走。天天洒下的那是什么？是忧是愁，是心里难受。那是什么我不懂，要却执意要走，留下了我。看到叶在掉落，直到秋天已经来过，留下了等候，又随着时间悄悄地走。再满枯黄的那是什么？是聚是散，是难以回首。那是什么我不懂，却蓦然而走，只留下了我。不愿见到感情崩溃，只好逃到天际边缘，思念的痛却砸落，深深砸落，藏在最深的心田，我还在守候。独站在迷茫的路途中，离开是结果，寂寞是收获，泪水潸然落下之后，所剩的是我。再多说过去曾经犯下的错，沉默和堕落现在陪着我一起度过。回忆的事或许让人累过笑过，刻骨铭心过，太多的忘不了，所爱的却要走，的是我。 我也还在我的节目当中放他的歌，有时候我感觉他的歌声就像是一种欺骗，只能自我疗伤，却不能去拥有那些快乐，还不如听这首《 在我身边。 在我的自由还有选择的时候，在我的幽默还没有褪色以前，是否你还会在我身边？在我的寂寞还有界限的时候，在我的温柔还没有老去以前，是否你会在我身边？ 大学生，今年就要毕业了，我只希望点一首歌送给我们全班同学，祝大家尽管毕业了，天各一方了，但是依然能团在一起。我是欧阳。 Once upon a time, before I took up smilingI hated the moonlight, shadows of the night that poets find beguiling seem flat as the moonlight, with no one to stay up for. I went to sleep at 10. Life was a bitter cup for the saddestOf all men. Blue moon, you saw me standing alone, without a dream in my heart,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. Blue moon, 却又在 眼中的勇敢，装可怜找一些存在感，怎么办？谁能为失去的买单？ 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，回入云端。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